谁也见

到那乡去看。 直着忙啊，手脚都发凉啊。 Yeah. 我就冒了一条大泥鳅。姑娘，您上多逗，我摸一大泥鳅。 怎么呀？哎，那七月里开什么花呀？ 七月，开花，开花。七月，七月里 开什么花呀？ 姑娘，我给忘了。您先歇会儿，让我好好想想。 好好想想。 我一想就想起来，到我们那儿啊。什么七月八月，嘿呦，大相公您怎么才来呀？ 啊，罗 别嚷，姑娘在这儿呢。 哦，小姐在此，带我去一 趟。不行、 啊、那我回去。 别走。 你让我怎么样、啊、 你蹲下 啊。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、啊、 相亲都蹲着。 王妈妈， 你蹲下我把你带过去。你蹲下 呀， 你 见我呀， 后面假山石， 假山石，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儿。 阮妈呀、哎，那十二月开花吗？ 十二月，十二月那不是天冷吗？哎呦，冷啊，就把那花儿啊都给冻死了。 啊，罗妈妈， 进去别出声，进去别出声。进去，就不开花。 咱们这盆花呀不好、 嗯、 那

情啊，我这手不巧，又是我冒丑，我猜我这心怀不了了。今日你到花园，我们见了面，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瞧，你看看红玫瑰，再看看酒草，你看看这藤萝卜架，再看看柳弯腰，你看看兰花如纸，芙蓉如面，看一看我这满园的鲜花美又娇，走一步更感情，走两步彩云飘，我可我走了一个连那连环步。 叫出来跟他说了吧，月娥丫头 来，妈跟你有话说。 来了。 父亲母亲呼唤我，绣房走出 喜帖，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完婚了， 此话当真？ 当真， 果然， 没错。

有配